22:06: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8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欢迎这个立秋第二天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你看立秋第二天，我们两个人合照了。啊，周三的晚上合照了以后呢，我们还在这阳伞下啊，我还是一副热烈的表情，还是一副盛夏中被晒晕了的表情。我给大家在这个恢复一下，我们其实还没有凉下来，我们其实还在盛夏中的那种感觉。 然而我呢，哈， 你是确实是有点， 这个look已经是你看到秋冬的时候什么扮相啊，我基本上就是什么扮相。 对， 这我同事呢说，哎，丽，你不是老说冷吗？ 嗯， 你不是肩膀子都吹得疼吗？ 啊，大披肩来 了。我这刚好有一个给人当伴娘，这个剩下的披肩要不要？ 这也要。 我说 艰苦 好啊， 对，艰苦朴素惯了。 对，我说给我呀， 而且这还能讨个洗头。 对，大家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皮草哈，那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 是绒绒。 对，挺暖和的，就是呢在这个八月的一，对，大家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皮草哈，那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 是绒绒。 对，挺暖和的，就是呢在这个八月的夜里，在为了保障我们的机器哈有更好的运转，而空气温度比较凉的直播间里哈， 对， 我们这个扮相啊，这个造型啊，我的这个配套东西啊非常的暖和。 嗯， 谢谢大家哈。哎，又是这样的一个夏天。 是是，我跟他中间有一钢管啊，大家别误会， 白色的， 我不会拿着它跳舞，但是呢我们会拿着它挡一些这上面的可能是冷凝水啊之类的一些，就是稍稍有一些可以挡住的东西。 其实这些年每一年都是这样哈。 对， 但是呢只有今年呢想让你看一看。 对， 因为怕明年就看不着了。 是这样，大家就左右仔细看我们，其实我们这11年来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 也有个很好的时候， 其实也就2-3小时，也不是特别叫苦。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冬天和夏天这两个极端温度的时候的直播间， 谁都不喜欢极端的。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房间就会超级超级的热， 对 对 对， 我们就要穿 T 恤，然后在夏天呢就会超级超级的冷啊， 给人一种人生反差很大的这个工作空间感哈。 啊， 我们其实也乐得于此了，因为这10多年了也知道怎么玩了。好，刚才这首歌曲开场的歌曲呢是来自南方女士的，她的歌的名字叫做 Hurt 伤害，来自他们中的那个女主唱唱的。然后南方女士其实他们也是有的歌是由他们的那个男性主唱来唱的哈。 好了，介绍完这个简短的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个 look 之后呢，要开始今天的1613红的男左女右。 对， 你想当吗？ 遇到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像是这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我 不见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像是这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 来自会唱歌、超级嗓音一级棒的 Lin 黄丽玲，还有孙楠，他们俩合作的一首《不见不散之》哈，这个里边的旋律特别熟悉，但实际上这首歌叫《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这是一首2015年的歌曲， 从这个之前的老歌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的歌曲，也是配合的不错啊，男女合唱了，然后还能把原来那主题呢再次重现一下。 是你要是感觉到特别难过呀，就是。或者体表感觉特别冷或特别热的时候，我觉得听听这种很酣畅的歌曲哈，让自己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对吧？ 对， 因为你根本唱不上去， 对、 所以你听人家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我得憋屈的慌， 就是自己好像也是把自己的心中的某些东西抽出去了，对吧？就是你看我们的 整个人都抽 身上的这个寒气哈，这个身上的就是人常年在空调房里 啊、 时间很长的 话，动用意念嘛， 你身上的湿气真是非常重， 就假装告诉自己， 就是我平常 我干的，我特别干，我特别干。干瘪，我热火朝天，我不冷。你用意念，你催着自己啊，催自己，嗯，骗自己，我欺骗自己的感官细胞，嗯。 那你愿意这么做是你的事儿， 我就没那功力， 我不这样啊， 我没那功力。 你戴大戒指，你愿意这样，你就这样啊。 我大戒指干瘪大嘉宾，我这个热火朝天干瘪大嘉宾。 今天照片，我说哎，你的眼神就要这样吗？因为我们俩就合了一张，他说对，就这样。 那绝对的， 谁别拦我， 那错不了。 我就要这个对眼儿， 就这个，嗯、 我对眼儿比别人都对得好。 哎，你这么粗的大光杆，我还仍然能对上。 就是有了这个太阳伞之后，我们俩在直播间的位置，它不只是这一个立着的小管子之间的距离，同时下面还有个大底座，你们懂的哈。 是啊， 太阳伞下面有个大底座。 它这幸亏里边没灌水，要灌了水，我连挪都挪不动。 哎，对对对，这个房间里是不能有水的哈，所以它是那种很重的。总之呢，幸好我们是在电台工作，你知道。其实电视台也是一样，非常的冷， 这就有点景外景的这种感觉了。 对，如果你在电视台看到就是新闻节目啊，还有这种大场景的里面，他们其实也很冷，因为空调开的也是非常足的。 坐还得威严静坐，然后 对对对， 观众朋友们说着今天的各种报道新闻， 对，非常的不容易哈。 而且还不能打岔，我 也或者说是因为常年累月在这里哈，我们的身体的这种适应能力已经开始变得强大了很多了。当然，其实这些呢，只是给你展示一下我们工作环境。也许大家的工作环境，你想想，大热天没有空调的地方呢，对不对？ 对。 就是前段日子没有空调地方的那些工作的劳动者们，那你想跟我们这个冻着的啊？虽然是两个极端哈， 对，刚才我一进来我就说，这呀，这两三个小时就是这样。你想想这个工作环境，你不想想当年铁人王敬玺，你想想人家的环境， 对、所以就克服一下啊，克服一下啊。 Let's Cube 这首歌叫 Remind。 不是有没有人当1613红啊？ 来自 Cube， 摸到摸到，他说还是一如 你那是听友的名字吗？ 对，摸到摸到啊，不是说说到做到，他就是摸到摸到，摸到摸到，其实是啊，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喜欢。虽然离开北京好多年了，你看人家离开北京这么多年了，人还能回来跟咱说句话，就是不求红。 哎，说到这里哈，我今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呢，到了一家餐厅啊，这家餐厅呢在早年间啊。真的是可以用就是像现在很多很火爆的餐厅一样，要提前很长时间预定啊。 嗯， 然后呢就是你就排队吧， 那得 一直排队吧。 那肯定排。 结果真的就是今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首先不用订餐打电话，就直接进店就会有座位 哦。 的同时我吃了一下那个菜品的味道，我觉得跟原来没有差别。 那是人家厨师没换呗，人家 可是为什么就是生意就这么差了呢？ 你不能天天盼着所有全民大吃大喝，人家也有节制的，这咱们艰苦朴素，或者是好日子过到一定份上，好日子就应该是有节制的嘛，对吧？ 对对对， 不能说这让人一个劲儿的这么吃。 对对对，还有一点呢，我就是替他分析啊，我说我分析这家店之所以就是采用了几年时间就开始走下坡路的缘由，就是餐厅还是不适宜开在居民居住的密集地里。 那他可能是为了显示一种自己的私房的那种魅力。 当年呢，他可能是为了满足这个小区哈，这个正好这么多的楼群的人群啊，他们来吃烤肉啊或怎么样。但是长此以往下去，你会发现在这住的人吃多了，他就开始厌了，对吧？ 那他这一圈人肯定就不来。 对，所以这家店就他后来又开了分店，开了两家店，就在同一个地儿，可是都开始人变得少了。当然以前呢，它的价位就有点偏高， 哦、 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吃，就不在乎了。 嗯， 我用这个例子来举咱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的例子哈。 嗯， 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啊，就时间长了，人们的选择性大了，甚至有一些和你一样可能很优秀。可听性很好，但是人家不用浪费我的晚间睡眠时间， 对， 对不对？ 这个其实 就走掉了啦。 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商业运作就最明显的一个，我遇见过两个餐厅都非常好，当时的非常厉害的时候，就五花八门，这四九城啊，天南海北都有它的分店。然后呢，都是我们踢完球都是随随便便就能到哪个地方踢都能找着。后来逐渐缩小，缩小，缩小，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就后来那个老板说，我虽然在其他还有这个店，但是我们已经不做你们喜欢吃的那口了，就是说那口不赚钱，也就你要想吃这口也就到我们这本店就总店来才能吃着这个。我们说哇，这真是跟前几年完全天壤之别，真是没想到能后来你能做到这个地步， 就是老字号能做的久非常的不容易。同时呢也要适应这个时代发展，大家都会觉得在家里做饭更健康卫生， 是 同时呢也营造家庭的这种沟通的氛围哈，大家减少在外面吃饭的这个次数。 对 吗？ 对， 我也是一个原则，就是在外面吃就吃一些我不会做的，对吧？ 嗯， 当然我们说过在晚间节目不会谈这个荤类的哈，所以今天晚上我吃的是荤的哈，但是吃完以后我就觉得我挺为这家店感到悲凉的。 你就说在家里现在还什么你做不了吧、 嗯、你能做出非常道地的烤肉吗？ 只要是有这个怎么说，有这条件，有庭院，有这个架子炉子，那一样能做呀。 但是很麻烦嘛、就不是说你想吃立刻到店里就能吃到的嘛。 是， 所以呢这档节目也11年了，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家餐厅的话，它其实在你心中可能是在口感上味觉上甚至价位上已经不再是曾经那样吸引你了，可以这么说哈。 嗯， 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刚刚到来，他还体会度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是大家啊这种包容度长情度才让我们在此刻 在节目进行了23分钟之后，达到了38条的留言。 是， 我现在也没有求红的。 发现这个现在 不用定位了， 还是 不用打电话，也不用等着。 还是美妙的时间段，曼妙的点播，这可能是我们最走运的一个事情。 第二十段见吧。 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信，深信，深信不疑。 时间，一点时间， 啊，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也拖大家时间。 老猴，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8号星期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组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呢到了1613红，已经开始第20段，准备讲暖文章冷笑话了。 是， 但是呢合适的红人还是没有出现。 今天周二，周三选不出红人的一个周三，也是不是第一次了。 哎呀，所以明天晚上不能再合影了啊！嗯、这个合影场面冷清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了， 合影需谨慎， 有点记性，好不好？ 合影需谨慎，红人救不来， 救不来，救不来。好吧，你赶紧讲你的冷笑话吧。 就你姐韩美啊，今儿啊，哇，你这没来红人，怎么忽然崩溃了？这是，我这说的是你姐姐的事儿。韩美啊，今天啊去坐公车，公交车上呢，一老大爷啊，忽然就在韩美身边对着韩美说：“哎呦，哎呦，我大姑娘挺结实啊，有180多斤的吧？”然后你姐不但没不好意思啊，当着那么多人，还特别敬佩的，她诧异，她敬佩的看着那大爷：“哎呦，大爷，你咋这么棒的？你会看相啊？”大爷说：“我会看什么呀？你踩我脚了。” Somewhere else will not be half as cold as me. The curtain's drawn.Your little car heart all fair appears as we shiver on the sea. 只要一出去哈，你说他欺男霸女不说吧哈， 不是他没 他总是惹事生非。 谁知道他可能是他也确实脚可能太厚了吧？ 欠 啊，皇上他妈太厚了，就属于踩着人家当自己没感觉，知道吗？也不知道穿的是什么鞋，是靴子。反正老大爷是受苦了啊，老大爷这脚差点没让他踩瘪了。原来穿着皮鞋出来的，下车一看都快变那个布鞋了。 把质地都给踩没了哈。 对对、 啊。22:40，好消息啊！终于呢，我们盼到了一位红人哈。他的名字呢，一看就是个玉米，因为他喜欢李宇春啊。他自己呢，今天晚上也站了出来。我的名字叫小朋友爱宇春，好不好？ 挺好，挺好。 小朋友爱宇春， 好， 我求个红，好不好？ 那让人红呗。 成，那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啊！24点的时候呢，才能下班。 嗯， 并且要达到120的。票房 就是 好吧， 只喜欢春春的小朋友，一般这12点绝对能盯得到啊。 对， 是 这个为他们的偶像这个助力的时候， 对， 可能熬得比我们时间还长了， 就是、 是吧？ 而且 九牛一毛，好、谢谢你了啊，来，拜托你离我远点，好吧？我马上就要暖文章了，好吧？请你不要发出一些不必要的声响， 尽力而为。 因为确实这个有柱子啊，有一天这个柱子还突然间晃动了，是吧？ 嗯、对、 啊，甚至还掉下来了。 对，我还得随时保护着你的安全。 好吧，马上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修养。蔡康永有一句话，你说什么样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意思是说一个人说的话就是这个人的标签，说话的内容能反映他素养的高低。其实除了说话的内容，说话的音量也同样暴露了一个人的修养。有人说你说话的音量就是你的教养，细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约束自己在公众场合能管住自己的音量，不扰于人是一种礼貌，一视同仁，面对弱者不高声呼喊，面对强者不低声唯诺是一种品德，管住脾气，对亲近的人不大声嚷嚷，对陌生的人不一团和气是一种美德。最难能可贵的是音量里藏着善良，音量是有温度的。前段时间和学长在餐厅吃饭，一对儿夫妻抱着宝宝坐在我们对面，过了一会儿婴儿开始啼哭起来，丈夫听到孩子哭了，心烦地冲老婆大声嚷嚷说，哎呀，孩子饿了，快给他喂奶啊。 男人说完话后，很多人都扭头看了过去。女人很难为情地让丈夫小声点，没想到他反而更大声地呵责妻子。女人又气又恼，又碍于公众场合不好发作，只好忍了回去。过了一会儿，她还是没有给孩子喂奶，只是很羞涩地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学长看到后，立刻压低的声音告诉我，要换一个餐桌。作为丈夫，男人毫不顾忌地大声说话，让妻子难堪。作为陌生人，学长悄无声息地为女子解围。小事儿最能见人品，细节最能见智慧。两人简单的反应，个人的修养高下立见。在不同的场合，用合适的音量，需要的是智慧。对不同的人都能谦和有礼，不卑不亢，需要的是格局。你的音量是一种修养，去控制音量也是一种修行。生活中许多人以为声势浩大就可以显得更加强势，更令人信服，于是在很多时候，人们总喜欢抬高音量来为自己壮大。吵架时扯着嗓子，吹鼻子瞪眼，一声比一声大。讨论时，为了证明自己，不仅声音大，还会忍不住有其他动作。比赛时，有时会用语言向对方示威，让对手求饶。以声压人，真的有效果吗？并不一定。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明眼人靠心就可以分辨了。音量大小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错的事情不会因为你声势大变成对的，对的东西也不会因为你音量小而变成错的。以声压人，要么关系破碎，要么只能要让别人信服一时，以德服人却能让人心服口服，皆大欢喜。有修养的人懂得和颜悦色地解决问题，不给你压迫感和不适感，用尊重的态度赢得尊重。蔡康永曾说，讲话时最好自觉地降低音量，不光是因为太大声会吵到别人，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音量都控制不好，会让别人很难信任你其他各方面的能力。一个人的才华不是高声宣扬吹嘘就能够被别人发觉的认可的。你若没有实力，即使你发出的声响再大，都会被淹没在人群里。上周朋友公司讨论一个项目，公司两个策划小组分别提交了一份策划案。在报告大会上， A 组负责人一边报告一边自吹自擂起来，声音也比常人高出了好几个分贝。听他的汇报，周边的人也频频摇头表示不赞同。可是别人的反应越不赞成， A 组负责人为了撑起场面就越大声说话，听到后来老板都不耐烦地叫停了他。轮到 B 组负责人汇报的时候，低调沉稳也就许多让别人舒服的感觉。面对他人的质问，他也都不慌不忙地应对，一个个耐心地解答。报告结束部分，他还慢条斯理地做了很多延展延伸的分析，让众人眼前一亮。最后 B 组策划案高票通过， A 组负责人只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以声示人不如以才示人，用实力说话要胜过千言万语的废话。王婆卖瓜式的自我宣传，虚张声势的自我包装，不仅不能博取认同，反而会让人心生厌烦。你不优秀，认识谁都没有用。与其天天大张旗鼓地寻找伯乐，不如先打磨好自己，成为一匹真正的千里马。当你足够出色，你的才情是无论如何都藏不住的。即便你不说话， 你的才华也会替你说话。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位老师对学生提问道，为什么人生气时说话要用喊？思考后，有学生回答，因为丧失了冷静，所以要喊。老师又问，可是为什么别人就站在你旁边，你还是要喊呢？难道不能小声地说吗？没有学生能给出合理的答案。老师解释说，生气的时候，两个人心的距离很远，为了穿越心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见，于是人的声音很大，但是彼此声音越大，就会更生气，更生气，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又要更大声地喊。是啊，声音越大，彼此的间隔就越大了，心也就越远了。古人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时候一时的小脾气，一点的小情绪，就足以让一个人心寒。一不小心，你就会赶走一个对你好的人。亲情、友情、爱情，没有哪一份感情是经得起一次又一次考验的，因为没有谁喜欢一张生气的脸，也没有谁会喜欢冰冷尴尬的谈话，也没有那一份感情是在愤怒与嘶吼中滋长的。与其筑起心墙，用言语冷落了他人，不如敞开心扉，坦诚以待，心平气和地说话，以心换心，才能换来赤诚之心。小事说开了，误会也就随风而散；大事说透了，心结也有可能被打开。相视一笑，冰释前嫌，岂不妙哉？从今天起，把好的情绪留给重要的人，给身边的人和自己一个安静干净的小圈子，生活自然会好起来。前段时间遇到大学同学，被她的改变打动。她以前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说话也是自带扩音器，自己还总是带有这样一种江湖女子的豪迈，所以她从来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更不会听别人的意见，降低自己的音量。可是上次遇到她，说话风格完全变了，不再是咄咄逼人的语气，而是很有亲和力的语调。她说自己的改变不是妥协，而是一种修养和提升。是啊，音量大本身并没有错，也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修养的标准。可是当一个人能够学会音量得体，既能提升自己，又能顾及到他人，这何尝不是一种修养？音量大小是天生的，音量得体则是后天习得的。音量是一种本能，音量得体就是一种能力。余生愿你做一个温和有底气的人，从不慌张，从不胆怯，有态度，有温度，有气度，越己越人，不失天真。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你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 来自五月天的天使啊，在这篇暖文章之后呢，和大家分享。其实关于这篇暖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呢，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哈。 对，毋庸置疑啊，谁会喜欢那个这么没有礼貌的这种大嗓门？说实话啊，在什么场合都是需要控制自己的音量的。 对， 你哪怕是咱们在直播间。就是用声音工作，咱们都不能说是药物合理，哎，咱们那种 节目开始了， 哎，这都是不妥的，这都是不合理的，更别说在餐厅公共场合，哪怕是在那个就是在游乐场非常高兴的那个滋儿哇乱叫的场合，你也不能一直的就是压倒性的滋儿哇乱叫，那别人也会侧目相看，你这人怎么了，玩的那么高兴那么嗨，你行了，你玩就叫会儿得了，你不能这么叫，就是都是讨人厌的一种举动。 对，说到这个声音的音量哈，我想到可能有朋友也看过一段小视频，特别好玩，一个小孩的声音，然后呢他就打电话，我要两个汉堡，两个薯条啊，什么两个鸡翅，然后对方就是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图书馆，那我要两个薯条，两个汉堡，两个鸡翅，就是很可爱啊，就是 冷。 对对，哎，你没有看过这那小孩的声音特别好玩，然后大家就会用他的这个童模板嘛，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我就觉得特别有趣哈，因为孩子嘛，他都知道图书馆要压低声音， 是， 但他不知道自己打到哪里去了，我要两个薯条，两个汉堡。然后在这里呢，其实我作为一个常年哈就用耳机工作，我的听力肯定是。在音量方面哈，可能跟别人比起来控制力不是一样的， 戴耳机的时候容易把自己就是听不见的声音放出来。 对，我经常就是跟朋友说话，他们说哎呀你声音有点大，我说是吗，我已经很小了，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声音有多大多小了，就是也是在控制哈。关于这件事情呢，希望每个听到的男左女右们哈都能够自己从自身做起，包括在比如说动车上啊，大家都在说，你觉得那我也可以大声说了， 是 no，就我老在想啊，动车上从来没有规定说请不要大声喧哗，请不要打扑克， 你得自觉， 请不要什么，但是真的有人就喜欢在那里做这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去管他，对吧，因为这是怎么说呢，没有一个规定嘛， 在这儿是没准。 好，我们第三十段再聊吧。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记住新鲜味，还是一点点鲜奶茶，20年经典延续，限时开放加盟，4006965888，用情用心有你主宰，还是一点点，4006965888，限时加盟哦。 加盟需谨慎。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深夜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这首歌是来自梁朝伟和李宇春翻唱的《十年》，中间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的版本哈、我们听到了一个嗖嗖嗖嗖很快的哈，这首歌里一个8月8号的版本。 是是，你不想让梁朝伟唱那么久，你直接让 没有，就是今天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就是十年前啊，今天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一晃十年了， 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今天也在一直讨论，你还记得十年前这一个晚上你在哪里？ 嘿， 然后那个夏天你过得如何？ 2008年8月8号，那是一个非常非常 举世瞩目的日子。 其实那天挺闷热的。我记得啊，那天还是 很热，对，比今天热。 然后也是属于是还是有那种蒸桑拿的那种天的那种特质的那一天啊。然后但是呢，其实把这个整个都给忘了，因为当那大脚印从着那个 天空、 从那个大脚印开始往那个鸟巢开始迈的时候，那个 就惊到了哈， 啪啪啪啪，这时候 真的过了十年了，你再看那一场开幕式，你依然会觉得很多的细节都是绝了，对吧？ 这大脚印一步一步往里迈的这种感觉比较震撼哈。 而且那一次开幕式之后哈，你再看很多的开幕式，你都会觉得很平平。 那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咱们这 很多的开幕式都会觉得就是平平。 对对，咱们这边这个用的是纯这种咱们的思维方式的，就是其他的欧洲美洲去他们去开幕式的这种东西可能是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咱们这边确实是做了大手笔， 正式哈、 就三个字，大手笔。 对，但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大手笔的问题，还有就是用心精致还有创意， 他是敢想了，就是说没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所以他是敢想，想到哪步咱们都能做到。 对，我还记得就是十年前啊、在这个奥运会行进期间呢，也给自己放了个假，然后我去到了第一次去到南半球，去了澳大利亚，当时还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还要常来，还要再去，结果十年了我都没有再去过悉尼、就是时间就是这样的，当时特别喜欢说一定要再来，可是这一定要再来就十年过去了。 是是是， 所以人信守约定和某个人有过什么彼此之间的承诺去完成不容易， 那个 对吧？ 其实当年申奥成功的时候，我是在一个 2001年 对 7月13号， 那个时候我生活是一个状态。等到2008年真正开始了的时候，这个开幕式我其实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身边的人都不一样了，都不是那一圈人。 对，今天我还说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所以我没有办法翻到就是那一天晚上的照片。 是，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微博，那个时候有博客。我记得我是在博客里啊曾经登过照片，所以今天很想找一张十年前那一天的照片，哎，发现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十年来这个手机的革新哈，让我们照片非常多。 但是08年8月8号，为什么我知道？我虽然人不在北京，但是我为什么知道特别闷热呢？是因为北京的那个家属亲眷们告诉我的啊，你幸亏离开这个北京，咱就是你是躲奥运去了还是怎么着？我说不是，是我因公啊，所以我说这个北京怎么样？就是很闷热，但是呢，确实是开幕式非常震撼。你能在那个外部的外地的那个电视里直播，你能看见啊、哦？我还真是在那儿看见了。 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是和父母在一起哈，我就在想，有生之年我们能够。体会几次自己的本国家办的奥运会呢、其实非常的少哈，所以那一次呢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十年前非常的震撼。稍后呢我也会与大家再一次哈，在这档节目里分享《北京欢迎你》那首歌。 好， 来我们现在看看今天晚上的红人 小 朋 友 艾雨 琛， 我都不用想，他第一个关注的人一定和 雨 春有关的。他目前关注了942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顶尖健身女子、啊、 顶尖的， 顶尖的啊！ 那看来是，那其实别人身材都不如他， 还真不是呢。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原来是 安卓 客 户 端，然后第二个就是嘛，一颗南玉米， 一颗南玉米、 啊、就是跟他有关联的。好的，今天晚上谢谢你担当红人啊！十年前我们。有了男左女右，但是我们那天放假，没有在直播间，你知道吗？ 那天因为我是放 播的嘛， 我是放大假，我是因为你给我放大假，我去公派去了，去别的地方了。好，这首歌曲叫做 No Other， 没别的，来自 Sky。

情带笑意，只为也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在今天重温了一下十年前的2008年8月8号的那个开幕式的主题歌，这歌其实呢还不短呢，这歌应该是有 7分30多秒， 小8分钟呢。 嗯，但这首歌并没有在开幕式的现场演唱 啊，没有， 它是之前 主 作为一个对主题歌 《北京欢迎你》， 对，欢迎你。然后呢，集结了非常多的歌手哈， 是。 也有朋友说，真的，如果不是奥运会的话，怎么可能这么多艺人？而且就是大家演唱的这个形式不太一样，有的是流行歌手，对吧？ 是是， 惊喜，这个对，就有的是美声的哈，等等等等的。大家集结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声音的辨识度啊，哎呀，这是燕姿啊，这是那英啊，就一下子能听出来谁是谁哈。 索罗小翠也说，想必也就是奥运会了，能让这么多艺人同唱一首歌，哎呀，回不去的十年呀。 但是高兴的是，马上冬奥会，2022年的冬奥会就要到来了。 其实这个这么多艺人当然是，很难得，因为当年我记得郭峰写那些歌曲的，就是说百名歌手大合唱的时候呢，那确实都是歌手来唱。当然这首歌呢，北京欢迎你确实是不止歌手了，还真的是有很多，就像佐罗小醉说的，有很多艺人也是参与了在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妙就在于它的名字哈，就是在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北京欢迎你来参加这次奥运会。后来呢，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有没有跟朋友哈，就是有这样的，比如来北京做客的哈，来北京游玩的，然后你都会用北京欢迎你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跟他说，北京欢迎你， 对， 然后这个用热情拥抱你啊，等等等等， 还有五个吉祥福娃呢，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妮妮、贝京欢迎你，贝京欢迎你。 这首歌呢，真的是在北京会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呢，是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一首由100名歌手共同演唱的奥运主题歌。整首歌呢是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具有这个，尤其开始的那一段哈，我觉得就是有小孩子，然后生活场景的那种。一天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有生活场景哈，就是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我在那个外地看这个直播的时候，看最后这个老大爷，不是什么老大爷，就是李宁啊，就拴着这么一个保险带吧，然后就是横跨过整个这个鸟巢的那个飞檐走壁似的过去，去点这个火炬的时候，倒确实是我感觉就感触的比较深，是因为我从小，我刚才为什么失口就说出一老大爷来，是因为我从小就看李宁那一届的人，就是为国争光，去在那个单杠双杠在自由体操上这么的拼搏，当时李宁是多帅的一小伙子，多精神那么一小伙子，但是到了08年的时候，其实说实话那时候他真的已经是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北京时间23:32.4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三晚上最后半个小时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开始聊。 是23:32.54，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8号周三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今天同仁小朋友艾雨春也在这里。 嗯哼。他呢目前让外场的评论量达到了105条， 嗯，还不错， 还有15条就可以下班喽。 小朋友其实已经是孩儿的妈妈了，嗯， 都孩儿妈了， 不，其实已经是有那个丈夫的女人了啊，这个 对 啊，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呢？ 我说漏嘴了。来一首 Kessinger Weston 的歌曲。 Kessinger West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快12点了， Almost 12。 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来自杨坤和郭采洁演唱的《答案》，但这首歌呢，我觉得副歌部分的那一段已经被很多朋友就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记得，爱就像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啊！是谁出的？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是谁出的题那么的难呢？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而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在玩某视频的时候应用的一首歌曲哈。 嗯， 刚刚在听它的时候呢，我也翻看着曾经哈，因为我是2011年开通的微博，所以没有办法记录2008年十年前的难忘的那个夜。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曾经的哈。哎，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时候你可能不愿意记录的东西，你觉得哇，今天状态也不好， 嗯， 哎，我今天不想拍了，我不要了。但实际上和多少年之后比起来，他还是年轻的，他还是很精彩的。 对，多少年以前你当然是年轻的和精彩。 哎，但不一定啊，因为以前再广早一点，比如2005年啊2004年，那个时候你可能不太会打扮，就你的服装造型各方面 连衣服都买不着，那现在的这一款式你当然打扮不了了。 我还以为买不着衣服，就是说你的那个审美也在提升，对吧？慢慢的呢，你开始有了自己最舒服的， 对， 甚至也比较招牌的样子。 我还 真是就是觉得那时候没得穿没得穿的时候，也绝不能西服配旅游鞋。西 但是现在是属于休闲的，西装的话也可以配一些。 哎，现在你不是他有一种办法，就是西裤，你确实是你没得穿没得穿，西裤你配休闲鞋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配那种大旅游鞋啊，就是你可以配那个。 这么说吧，一句话。 哎，对，帆布鞋都行。 看脸。 也是啊，看脸。你要是啊，还得看脑型，脑型要好。 彭于晏这么穿应该是没问题的。 应该对啊，脑型一剃，剃成寸圆寸都是好看的。好，艾拉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艾拉， 嗯， 是我的 S H E 当中的艾拉吗？ 这个艾拉可以当他奶奶。 奶奶艾拉 、然后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唱的这首歌叫做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让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叫停。 Something must be done. You say either, I say either. You say neither, and I say neither. Either, either, neither, neithe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es, you like potato, and I like potato. You like tomato, and I like tomato. Potato, potato.Tomato, tomato,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But oh, if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 And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So if you like pajamas, I like pajamas. I'll wear pajamas, give up pajamas.For we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so we better call the calling off off. Oh,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eah. You say laughter and I say laughter. You say after and I say after. Laughter, laughter, after, afte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ou like vanilla and vanilla, you sarsaparilla and I sarsaparilla, vanilla, vanilla, or chocolate strawberry,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but oh, if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 and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so if you go for oysters, Tomato. And you like tomato. Potato. Potato. Tomato. Tomato.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But oh, if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 And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Oh, so if you like pajamas, pajamas. I wear pajamas. You got pajamas. For we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so we better call the calling of love.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Let's call the whole 封手写信留在行李上的来不及赋予他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场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 来自连马林的歌曲，名字叫做 Hope You're Happy， 希望你快乐。 Hope You're Happy， 我希望你时时都快乐。说实话 我也是， 嗯，要是你不高兴 了我都同意。 对， 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小朋友爱雨春啊，也谢谢所有为了让男左女右不是男朋友， 男模男模朋友你一会儿你把真话再说出来。 男模女友为了让男左女右有120家的这个票房哈、啊，此时此刻呢还在工作的朋友，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达到了127条，今天晚上都可以好好的进入梦乡了。 谢谢， 晚安。 晚安。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钱青春长久，以为我